首歌我嘛会，烧酒干杯无烧提，为咱温柔鼓励。红灯市灯，伴阮做工课，音乐伴声，了解阮心底，山明海色啊满世界，爱情的骗子啊他都假，阮的爱情无买卖，牺牲拢是环境的关系。海誓啊满世界，爱情的骗子啊他都假，阮的爱情无买卖，牺牲拢是环境的关系。海誓啊满世界，爱情的骗子啊他都假，阮的爱情无买卖，牺牲拢是环境的关系。